天前没那么空，大家都到后面去了。好，然后我们要接着上礼拜讲的那个超发挥之缺乏石油。那今天的定位就在那个黄色的框架的部分，对，所以它还是属于违法性的部分，只是呢是在所谓的超法规则不违法事由里面的最后两个，一个是推测的承诺，一个是不作为办理义务冲突，这两个是不违法事由。那等到我们把这两个讲完之后呢，它的违法性就告一段落了，花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久，不过没有关系，对，反正今天的重点呢是在于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就是大家手上那个没有封面。对，所以我觉得也太小气吧。对啊，因为那个补习班跟我说啊，老师，你如果你讲义没有到20页就没有封面哦。然后心想说啊，我又不是，我已经记那里有很多空格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到20页，有什么办法？对啊，我也不想说就浪费纸张，说要给他做一大堆空格，然后让他知道20页，然后一个绿色的漂亮的封面这样子，这样又违反环保原则。对，对，这样子不太好了，就有很多书被砍死这样子。对。所以就只能够剩下这个看起来很虚的，然后随时都会被你们拿去垫泡面的那种东西。我真的这么薄，垫泡面也没有用啊。对啊，你应该拿那个陈明老师那个紫色的，然后第七版那种这么厚，然后拿去垫泡面，然后你泡面就被压垮。对，然后压垮就算了，那里面的纸因为太薄，所以呢全部都会渗透过去。对，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很好笑，他就跟某个老师说。欸、我就发现某种比那个圣经纸还要薄的纸、欸、让我的书就可以变得更薄了这样子。我心想说老师不要再闹了，你那个纸那么薄，我怎么在上面画线啊？对啊，因为我以前大二的时候也是用他的行政法总论上课，然后就是那个画那个线有没有，我已经不用圆珠笔了，因为用圆珠笔一定是啪就是破掉，所以我都会用铅笔。对，可是现在据说连铅笔都会破掉。对，所以哎，真的是，不过那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对，好，我们就来推测承诺。对，上礼拜讲的主推法是有超法规的部分呢，有三个嘛。然后我们已经把那个得到被害人明示的承诺讲完了，不要忘记了，那个得到被害人承诺一定是被害人或者说法益的持有人，他必须要对外明确表示说他有承诺的意思才可以，他的那个承诺意思要对外明确表示出来，不可以是保留在内心里面的。这个跟主推构成要件的同意是有很大的差别。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呢，法益持有人呢，他没有办法为承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其他可以代替他要去做承诺的人在现场去帮他为承诺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不可以阻却违法的问题？那教科书上面举例就是说呢，有一个人呢发生了严重车祸，然后失去了意识，然后就被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医生这个时候跟某个人，例如说肇事者把他送过去好了，就跟肇事者说，这个人呢。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急需要动刀，就动手术开刀。那可是这时候就糟糕啦，因为法医持有人现在是处于意识丧失的状态，他没有办法突然睁开眼睛跟他说：“我同意，你就给我开刀吧。”这样子，他没有办法说这种话。对，那他当时也没有家属，任何的家属在现场，这情况非常紧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医生为了救他的性命，然后呢，紧急对他进行开刀手术。比如说把他脑剖开，把里面的血块取出来啊，或者把他什么东西割开，然后怎么样？像这种东西都是构成要件核知的，是一个重伤罪的构成要件。那这个时候呢，法医持有人如果没有承诺的话，难道医生帮他救起来的行为还是会构成重伤罪或伤害罪吗？就会这个问题。不过基本上是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会说呢，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这个医生动手术的医生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推测的承诺。那推测的承诺呢，你一定要记得它的要件，一定是法益持有人没有办法在行为当时为承诺，然后呢，也没有其他可以代为承诺的人在现场为承诺，你才可以考虑使用到推测的承诺这样的主确违法事由。对，所以你在审查的上面呢，一定要先审查说他是不是可以为得被害人的承诺，他其实是可以承诺的，只是他不愿意承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够再用推测的承诺来阻却违法。对，所以你在审查顺序上面一定是要先审查上礼拜我们所说的那个得到被害人明示的承诺，但如果没有被害人明示的承诺，你才可以考虑用推测的承诺来阻却违法，这是要先跟大家建立观念。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呢，为什么推测的承诺就可以阻却违法的问题？目前的法理基础上面来说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性是说，反正我做这个行为是对法益持有人是有利益的行为，是对法益持有人有利的行为，所以呢，即便他现在没有办法承诺，但是因为是对他有利的， 所以呢，我就可以确违法，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一种类型。那这一种类型呢，有一个地方要很注意的，就是说，这种类型呢，因为是为了法益持有人的利益，所以你在考量到底是不是为了他的利益而去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不是采取客观的判断标准，对，这边要采取的是主观的判断标准。这边跟其他所有的主权违法事由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其他主权违法事由，比如说正当防卫、紧急避难，他们的危难有没有存在，有没有现在不法侵害，或者是防卫手段，或者避难手段有没有必要性、同频性，那些东西都是用客观的事前判断嘛，对不对？可是，在可得推测的承诺这个超法规主权违法事由，因为他考量的是说你这个行为其实是没有违反被法益持有人的意思，而且是也是为了他好。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为了他好？当然就只能够由法益持有人自己来决定。所以呢，如果你要适用到推测承诺来主确违法的时候，判断是不是为了法益持有人的利益而行为，你一定要是先探求法益持有人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是什么，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是什么，而不是用一般人的标准加注在这个法益持有人的价值观上面。对，所以你一定要是探求他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例如说，这个东西对一般人而言可能是垃圾一枚，可是呢，对他而言可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可以用一般人的观念，然后去侵害到他的利益，这样是不行的。对，所以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说，先探求，那这个人之前有没有说过说那个东西是他非常宝贵的，也不可以去侵害。你侵害的话呢，说不定必要的话命还要更重要。有可能他有曾经表示过这种东西，那你就知道说哦。即便是情况危机下，我也不可以去对他这个财物进行侵害。所以在推测承诺这个部分，它跟紧急避难是不一样的。紧急避难它会有考量到所谓的法益危机的问题嘛，在横平行的部分，你要说生命、身体、自由、财产这样顺序下来。但是在推测的承诺，如果说行为人主观上面觉得某一个特定的财产利益比他的身体法益或是自由法益还要来得高，价值来得高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去牺牲他的财产利益，然后去挽救他的生命或身体或自由法益，对，这是不行的。因为在推测承诺的部分，到底什么利益比较具有高位阶的价值，是依照那个法益持有人本身对那个利益的主观上面的状态而定的，而不是一般的客观上面的法益的位阶状态。所以这是要先强调的。所以呢，在写到推测承诺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说题目有没有给你线索，是不是能够从题目当中看得出来说哦。法益持有人对这个东西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他是有某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在里面。例如说，他跟你以前女朋友的泛黄的照片一张，对，那你来说泛黄照片一张，面值多少钱？3块卖给人家，人家也不想要，对，就定无业。可是可能对他而言，比他的自由法益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格法益还要来重要，那你就不可以为了牺牲他的这个财产利益，然后去呢，为了拯救他的自由或者是什么身体法益，然后去牺牲掉他这个财产利益，这样是不行的。对，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探求当事人主观上面对于某个特定利益的主观上面的价值是什么。可是你说，那如果题目没有告诉你怎么办？没有告诉你的表示说，当事人主观利益的探求是不明的，是不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到我们一般人的客观标准。只要是一般人处于相同的情况底下，都会认为说，这个时候这个法益持有人如果恢复意识爬起来之后呢，都会同意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一般人认为说做这样的利益侵害行为是为了拯救某种更高的价值，是对他有益的话，那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用推测承诺来主确违法。但是这个前提是在当事人主观利益探求不出来的时候，你才可以用客观的标准，才可以用客观标准。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去想。一般人我们所说的客观利益的标准，在这个推测承诺的案例当中，只具有所谓的推定的效果。那大家都知道说，推定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举反证推翻。那个反证推翻的意思就是说，当被害人或是法益持有人他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跟一般人客观上面的利益状态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要以当事人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为基准。好，这是所谓的推测承诺的第一种类型啊，对啊。所以像刚才那个呢，被害人呢因为车祸严重的失去意识，然后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这种案例类型，当然呢，被害人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主观上的利益状态是什么。可是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呢，我现在自己的生命法律陷于危险状态，那你赶快对我动手术才能够救我的命，一般人应该都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就可以认知到说哦，如果说行为人在当下在行为的时候呢，可以为推测，可以为承诺的话，他也会为相同的承诺，所以这个是推测承诺。为什么叫做推测承诺的原因？因为 什么一持有人他自己当下不能够为承诺，我们只能够用推测的推敲说他里面的利益状态是什么，他会不会为承诺的可能性有多高。对，好，这是第一种类型。那第二种类型呢，课本上比较少见啊，只有黄昌文老师书上有讲到。对，这个呢他其实也是抄德国书的，就是叫做缺乏保护的利益的推测承诺。这个情况下是说呢，如果说你的这样的行为，你的这样的构成一件合适的利益侵害行为，基本上其实没有去侵害到被保护的法益的时候，某个特定构成一件所保护的法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推测承诺是却违法。可是大家想想，之前我们在哪个部分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很类似的概念，就是没有被保护的法益，然后可以排除行为的可发性，是在什么地方？客观规则里面呢，有没有？客观规则里面不是有一个地方是说，如果你没有法益侵害的话呢，你就不会是制造风险行为，或者说你没有法益侵害的话，风险没有实现，或者是没有在构成要件的效力的保护范围之内，都有可能点点点。尤其是在构成要件效力保护范围之内，如果你没有法益侵害的话，基本上构成要件就可以排除了。对，可是呢，为什么在这种为什么？那你为什么？那这里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在违法性这个部分，怎么有一个基于欠缺被保护的利益，然后可以排除它可发性、违法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出来的？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在客观规则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产物，所以呢，在客观规则发现之后，这个欠缺被保护的利益这个原则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留在违法性，当作是一种超法规的主权违法事由？这个是有疑问的，这个是有疑问的。不过既然有人在摆这边，那你就稍微知道也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的案例是什么。大家看到那个赚到80元的案子，这有点牵涉到刑分的那个财产犯罪的问题啊。那甲呢想买香烟，但是手边没有零钱，只有一张100块钞票。有时候大家就知道说零钱反而比钞票好用，因为呢，第一个你不想用100元的钞票去买那个价值很低的东西，第二个，但是你又觉得说那个零钱，我又想要买那个东西，这时候你就陷入两难。他手边只有一张100块钞票，所以他显然没有办法用零钱去买他想要的香烟。结果呢，他就从乙的皮包里面呢拿走2枚10块钱的硬币。然后再把自己的100块的钞票呢，把它放到乙的皮包当中。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呢，你遇到这种事情，通常会很开心，因为我虽然二十块被偷走了，但是有个好心人放100块的包包里面，所以我还倒赚了80元这样。对，所以你从整体的财产的状况，从乙的整体财产状况来看的话，他其实没有损失的，反而还赚了80块。从他整体财产一进一出这样去扣掉的话，还赚了80块。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学财产犯罪的时候，一开始就教过了，就是说财产犯罪里面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另外一种是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还有印象吗？没有，那稍微讲一下。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他指的意思是说，他保护的那个重点啊，是个别的东西或是个别的利益。例如说，你现在桌上有一瓶水，对不对？假设说那瓶水的价值是，现在水都卖多少钱呢、啊？还蛮贵的。然后一瓶水，矿泉水，好了，假设20块钱，对。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把你的这瓶价值二十块钱的水，假设都没有喝过，就拿走了。然后在你桌上放了一样，也是放了20块钱。那请问大家会不会构成窃盗罪？会不会构成窃盗罪？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你就要去想啊，几乎所有的财产犯罪都可以用这两个标准来归类，它的区分实际就在这个例子里面就会彰显出来。如果说窃盗罪是属于保护所谓的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的话，它的重点是保障法益持有人对于那个个别的财物的所有权。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或是那个个别财务的利益。所以当你把那个个别的财务拿走的时候，那个特定的财务，个别是特定意思，特定的财务拿走的时候，它就已经符合那个罪所要保护的构成要件的利益了。所以这时候你还是会构成财产犯罪，特定的财产犯罪。例如说刚才那个窃盗罪，它如果说是保护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的话，你把它的矿泉水拿走，那不要忘记了，个别财产利益的特色的犯罪的特色就在于说那个个别的财产，那个特定的财产那个东西。所以你把那个东西拿走之后，你还是构成窃盗罪，不会因为它额外在你的桌上放20块钱，那你说哦，我从我的整体财产的价值来看的话，我是没有损失的，没有错。但是很抱歉，窃盗罪所保护的法益不是你的整体财产相加相减之后有没有减少，而是保护你对于个别的那个财务的利益的状态。所以你的矿泉水一瓶就被拿走，就是被拿走了。那个特定的东西，矿泉水那一瓶矿泉水就是被拿走了，所以就已经产生了利益侵害的状态，还是会构成窃盗罪的构成要件，还是会构成符合窃盗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特色。跟这个相反，如果是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的话，它保护的不是行为人、法益持有人，不是法益持有人对于那个个别的物品的利益本身，不是。它保护的是说，你的财产不会因为这样一个财产犯罪的行为，你的整体财产不会因此有所减少。所以，如果是像诈欺罪，有一个人骗你说，哎，那个下礼拜还是什么时候，那个纳达尔不是要来台湾吗？找他谁吗？就是打网球那个，对。然后马里奥来台湾，然后呢，你要不要去看他那个现场？我这边有票一张。对，假设那一张票市价啦，市价是卖多少钱？好像听说是10000多块吧，如果没记错，好了，市价变20000块好了。他跟你说，你这张市价是20000块，那我卖17000就好了。然后你就觉得赚到啦，我还净赚3000呢，因为我去当场跟那个连带购物票系统买的话，还有20000块啊，现在只要17000就买得到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赚到3000，很好，很好。事实上，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资讯。那张票只要卖17000，本来市价就是17000，所以他觉得赚到，事实上他是没有赚到。但是他有没有损失？也没有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所买进来的跟你花掉的钱，在你的整体财产里面扣除相加之后是等于零的话，这时候呢仍然没有财产，把整体财产的损失，这个时候就不会构成诈欺罪的构成要件。即便你把那个钱17000送给他，拿去给他了。这个部分，因为它保障的不是那个17000块那几个超标的硬币，不是，它保障是说你整体的财产里面，在你交出去的跟得回来的之间的相抵消之下，有没有变得是负的？如果是变得是负的时候呢，才算是合乎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所以诈欺罪基本上它是属于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你要考虑到说被诈欺的人他所丧失的财产利益是多少，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又因为这样的行为所获得某部分的财产利益，然后相加相减之后，只有在变成负值的时候，你才会说他已经合资的诈欺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跟侵害整体财产利益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例子，你说呢，2枚10块钱硬币嘛，是多少钱？20块，对不对？那你放了100块的钞票在上面。这个部分，这个例子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为什么？大家看的注释第55，这个例子出的有点不太好，原因是因为说没有错啦，窃盗罪，因为他把2枚10块硬币拿走嘛，这看起来是窃盗行为啊，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是一种窃盗行为，客观上是一种窃盗行为。2枚硬币，这个就是窃盗罪，所以你侵害的个别的财产利益应该是那2枚10元硬币喽。那你侵害那2枚10元硬币之后，你把它拿走，虽然你又放了100块的钞票在里面，但是窃盗罪所要关心的是你破坏那2枚10元硬币的持有支配关系，那个个别人的财产。所以你就算再放100块钞票在上面，你还是构成窃盗罪，还是构成窃盗罪。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里所说的推测承诺里面的第2种类型，就是欠缺被保护的利益为原则。我们可以说呢，这时候一般人都会觉得说他是赚到了，所以呢，这时候欠缺被保护的利益，所以可以阻却违法，可以阻却违法。可是会讨论到推测承诺，表示说它的构成要件是合致的，构成要件合致的。可是这个问题会来了，在注释第55，你可以去思考的是，可是这个是金钱之债，大家债总都学过吧？它是金钱之债，金钱之债特色是什么？金钱之债特色是什么？你分得出来说拿2个10元硬币跟你拿到的10元硬币是混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你分辨得出来吗？如果你把2枚10元硬币丢到10枚10元硬币里面去，那哪一个是你刚才丢进去的10元硬币啊？就分不出来，它有这种特色。所以有人就主张说，金钱之债的话呢， 就算他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啦，还是不会这样去看说，哦，你拿着两枚铜十元铜板就构成窃盗罪，还是会帮他算说，哦，那他这个时候因为是金钱债，所以还是用总体财产来算，还是用总体财产来算，有这种说法，但是不是同说，对。所以这个例子呢，你可以把它改变一下，变得比较没有争议一点。就像说，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像注释55，如果他假所偷的不是那两枚一个十元硬币，而是什么15块钱的口香糖一条，他还是放了100块回去，但是那件事偷的是15块钱的口香糖一条，这个时候就比较没有争议了。为什么？因为窃盗罪保护的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15块钱的口香糖一条，它保护的就是那条口香糖，所以把那条口香糖的法益持有支配关系给破坏掉，然后移转到自己身上来，这个时候还是构成窃盗罪的构成要件合致，只是说这个时候欠缺被保护的利益，因为他赚了80块，赚了85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不会有违法性的问题，所以还是不处罚，对。所以大家，我是建议大家啦，虽然这个刚才那个两枚十元硬币会有金钱之债问题，所以你还是寄口香糖好了。刚刚这个例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可是前提是，他觉得那条口香糖没有特别的价值。如果说他觉得那条口香糖15块钱口香糖的价值，在他心中价值是3000块，你就算放100块在他的桌上，还是有侵害到他的利益，还是有侵害到他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推测的承诺。要以行为主观上面利益状态为准，好，那这是推测的承诺，基本上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这几个重点。第一个，它的要件是什么？只有在法益持有人不能承诺，或者是没有人可以代理他为承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使用推测承诺。那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行为主观上面对于特定的利益的价值是什么东西？当没有办法推敲行为主观上面利益价值状况的时候，你才可以用一般人的客观的利益价值标准，对，这是第一种类型。那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没有他的行为呢，基本上虽然构成了一件合致的，但是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好，这是推测的程度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最后一个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叫做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呢？那是因为他的要件，就像在上面黑体字那边所说的。行为人这个时候是同时，记住是同时，对，不是先后面对。先后如果他先后面对的话，你就当然是要先后分别履行啊。所以他这时候是同时面对了数个，所以不只是同时，而且是两个以上。我不管是3个、4个、5个，反正就是同时面对好几个作为的义务。所以一定要是这全部的义务都是属于作为义务。然后呢，依照行为人当时的能力，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依照行为人当时能力，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这样才会落入到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的问题。其他的情况通通都跟义务冲突、阻却违法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例如什么情况？行为人面临到，他也是同时面临到两个义务冲突，但是这两个义务冲突，一个是作为的义务冲突，一个是不作为的义务冲突。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义务要你去做某件事情。另外的义务要你不可以去做某件事情，所以他这时候陷入到是作为跟不作为义务冲突。这种情况不是这里所说的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的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的问题，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那你说他怎么解决？他跟24条紧急避难是有关系的。例如说下面这个案子，就是那个39页上面那个司马光那个，好像是真实的故事是什么？是救朋友吧，对不对？可是朋友，你再想一想，朋友没有保证地位啊，所以这个例子不好，就把它改了，就变成了爸爸，这样总有保证地位吧。你看到这个例子说什么呢？他爸爸被困在那个大水缸里面，朋友大水缸里面。那现在要救他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那个水缸给撬破，然后他爸爸就可以顺着那个水缸里面的水流出来。没有，以前童话故事的那个画面都是这样画的。对，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什么冲突？什么样的义务冲突？他对他父亲有保证人地位，要救他父亲的生命法益，所以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义务？是作为的义务嘛，对不对？基于保证人地位衍生出来的作为义务，对父亲是作为义务。但是他可以随便把人家的财产给打破吗？不行，354条又说了，不可以打破人家的财产，这个是不作为的义务，是不作为的义务。所以这个案子是作为义务跟不作为义务的冲突，作为义务跟不作为的义务冲突。那大家想一想，你就算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了。在解这个问题之前，上礼拜我们学过紧急避难，我们就会解啦。为什么？因为父亲这时候面临到什么生命法的紧急危难，然后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父亲给救出来，所以呢，打破他人有人的水缸，这是一种所谓的适合跟必要，而且具备有恒平性的避难手段。那主观上面有避难意思， 所以呢就可以用紧急避难来阻却违法，这个跟不作为犯义务从容就没有关系。所以真正跟不作为犯义务从容有关系，一定是行为人同时面临到好几个作为义务，但是他的行为依照他自己的能力本身，他只能履行其中一个。所以呢，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说，爸爸呢看到两个小孩子溺水了，那溺水怎么办？两个人要呼叫啊，可是爸爸勇气不是很好，他只能够救其中一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因为父亲同时对这两个小孩子都有保证人地位，所以都是属于同时负有作为义务的情况，而且也只能够依照他自己的勇气，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作为义务去救其中一个小孩。所以当他救了其中一个小孩之后呢，另外一个小孩想当然就是被溺死。对，那这个时候呢，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你要知道。所以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呢，如果他履行了其中的作为义务的话，他就可以用不作为犯的义务从容来阻却违法。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在下面的那个下半部的黑体字这个部分。首先你要判断说，他的那个数个作为义务彼此之间，他的有没有一种保护法律的位阶高低的差别？保护法律位阶高低的差别。如果说把它改成铁达尼号好了，一个是呢，要改成谁呢？杰克看到他妈妈落水，对，因为撞到冰山的关系，所以他妈妈落水不是罗斯，罗斯已经上辈已经被他踢到海里面全死掉了这样子，对，所以这次换他妈妈溺水，对，这是一种情况，所以他当然救了妈妈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情况是说，他发现说，哎呀，我的那个小三怎么也溺水了？假设他有一个小三的话。那他跟那个小三有同居关系，所以基本上他有共同生活关系的保证人义务。对，哇，那这时候你要先救妈妈呢，还是要先救小三呢？他同时都因为负有保证人地位要救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救谁呀？心里在默默的想，救小三，因为救小三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还可以继续跟小三维持婚姻不伦关系；第二个，妈妈死了就可以得到财产，对不对？所以我是一举数得，所以我要救小三，可以这样吗？你就要去想，如果说这两个作为义务的位阶是有没有高低程度的区分，那怎么样判断高低程度的区分呢？讲义上面有告诉你几个标准。第一个，最后一行，你可以看说你受害客体的价值是什么啊？可是这个案子里面两个都是人啊，所以价值是一样的，对。或者说行为人被保护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哪一个是有保证地位的要优先履行？所以如果是一个是没有跟你没有保证地位的，一个是有保证地位，你当然先救有保证地位关系的那个人，对。可是如果两个人有保证地位呢？怎么办？那没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要先救谁。对，还有另外就是危险的接近程度，意思就是说呢，哪一个人比较危险，面临到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或者说哪一个人比较快要死掉了，就先救他。对，可是如果说两个人的快要死掉的几率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任君选择，你要救谁就交给行为人自己去选择。你救了其中一个，就已经履行了你尽了你的权利，救了其中一个，就已经履行了你的义务了，所以就可以用不作为犯的义务从容来阻却违法。可是如果你分得出来，例如说，一个是你帮朋友保管的青花瓷，因为你跟他有寄托关系，所以你有保证人地位；那一个是妈妈，就会说：“妈妈，抱歉，我要先保管青花瓷，对，所以我要救青花瓷，对，我为了避免青花瓷被摔破或者流飘走，所以我要先救青花瓷。”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用不作为犯义务从容来阻却违法，为什么？因为青蛙只是财产位阶，妈妈是生命位阶，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都有保证人地位，但是你要优先履行位阶比较高的那个义务才可以阻却违法。那如果是两个都一样的话，那就随便你跳吧，你要救谁就救谁，救其中一个都可以阻却违法。嗯，那就是不作为犯义务冲突。好，就讲到这边，下一个最后一个，有人觉得赞成，但是有人。激烈反对的一个东西叫做可怕的违法性理论，那这边呢也引申出来说的日派跟德派大战，对啊，部分的那个留学日本老师，因为这东西是从日本来的，对，所以部分留学日本老师，例如说啊陈志平啊、甘金贵老师啊，对啊，或者他们的学生徒孙们，都会主张说呢，有一种东西叫做可怕的违法性这种东西。讲义的第一段。是他们的忠实的原汁原味的文字，我把它写出来。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说他们讲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呢，如果说行为对法益侵害非常的轻微，然后呢，他的这样的行为虽然违反了社会相当性，然后具有实质违法性。他跟你讲了哦，他说有实质违法性，意思是什么？ 还是有挥发性，但是呢，跟社会相当性因为太接近，社会相当性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社会上面可以容许的行为，叫社会相当性很接近，因为它侵害法也太轻微了，所以呢，我违反的社会伦理违反程度就很轻微，这种情况下是叫做欠缺刑罚必要性的违法，就是说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意思就是说对付这种人，这种法益侵害行为，我们不需要动用刑罚加以处罚，因为刑罚具有所谓的最后手段性，对，然后他侵害法益又这么小，这么小情况之下，如果动用刑罚来处罚，其实违反了刑罚最后手段性原则，可是他又觉得说这种行为有所谓的实质违法性哦，只是说什么欠缺处罚的必要性而已，所以在这一种在他们的这些老师的观点里面呢，违法性可以分为两种。要记得哦，因为依照上面这样一个文字，他们的叙述，有时候你看老师的东西，你不能够随便呼噜呼噜就看过去，虽然他不是，就他不是这样讲的，你就误解他的意思，这样对他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对他公平一点。对，我就照他的文字叙述来做区分。他说呢，构成要件合致了，对，构成要件合致了，他也没有阻却违法事由，没有其他的法律所规定阻却违法事由，也没有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所以呢，它就具有所谓的实质违法性，这是它的前提，要先确认它有实质的违法性。但是呢，有实质违法性之后呢，就可以用刑法加以处罚吗？未必。所以它要在这进一步具对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去做一个区分，有分成所谓的值得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违法，还有不值得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违法，有这两种情况。那么只有值得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违法呢，是上面的这种情况才可以用刑法来加以处罚它。对，然后意思是说，哦，违法性之后，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认知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构成要件合致的行为，你没有21条到24条的法律所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你也没有前面我们上前面所说的那三种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行为就是怎么样，违法了。对，基本上就是违法了。可是呢，在这些日本的老师眼中来看的话，还没有结束，违法性的判断还没有结束。你除了要没有法定的跟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之外，所以你有实质违法性，但是这样还不够。如果你的这种实质违法性非常的低，到不值得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话，还是没有违法性，就意思就是说还是不成立犯罪啦。他们只是承认有这一种类似所谓的第四种的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存在的这种可罚违法性理论。对，那好，这是他们主张的，那他们这些人呢就会说，实务见解跟我一样，因为呢，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实务见解这个74年台上425号，这是一个判例，对，这是一个判例。他说呢，就上面这些老师啦，赞同可罚违法性理论，这些老师都认为说，这个判例刚好就是实务支持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一个明示、一个证据。他说呢，这个判例怎么说呢？他说，行为虽然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规定，他告诉你前提也是符合构成要件规定的，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没有实质违法性的时候，还是不成立犯罪。OK， 到这边为止，就跟上面的老师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上面老师说什么？行为有实质违法性，只是因为不需要用刑罚加以处罚，对不对？下面的实务说什么？下面实务说啊，如果你的行为没有实质违法性的时候，就不成立犯罪的。所以呢，已经出现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他说这个案例事实是什么？上诉人去偷人家的白纸，禁止一张，空白信纸，大家要写清楚给女朋友吧。 对，然后穷，然后没有钱，然后虽然他的行为是符合335条的第一项的侵占罪的构成要件，那意思是什么？那样空白信只是可能是人家交给他保管的，然后就把他偷走了，那也不是偷走啊，就是把据为己有，对，所以才会有335的侵占罪的问题，对。但是他说呢，信纸一张呢，其实没多少钱啊，侵害法益跟行为都很轻微。侵害法益轻微是指什么意思？信纸一张是多少钱？我不晓得，我没有去买过信纸。意思是说我从来不会写情书，没有，不是这种意思。意思是说空白信纸一张可能价值，因为整包卖你才20块啊，那你抽其中一张就几块，说连1块钱都不到，所以这叫侵害法益极其轻微。那侵害行为极轻微是什么意思？偷人家的信纸，一般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对啊，虽然说会觉得说哎呀人家不好，怎么可以偷人家东西？他还是偷人家东西，就跟某某人去 A 贪污 A 钱，他说哦我只有 A 1块钱啊。一块钱不是 A 钱，你说贪污1块钱也是贪污啊，对不对？意思是这个样子，只是说那 A 这么少、啊，就算行为很轻微啊，对啊，所以不管是从行为结果来看，还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都很轻微，对，这是要件。然后在一般社会伦理观念上面，很难认为说这种情况下要对他用刑法加以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呢，就算不追溯处罚，也不会违反大家的共同的法律秩序，就可以说。没有实质违法性而不应绳之以法。你看他说，他又强调，他说没有实质违法性，他一直在强调这句话。所以在实务的这个判例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行为第一个，它有构成要件合制，但是它没有法律足确法事由。但是呢，它可能会因为没有实质违法性，所以它就不应该用犯罪来处，用刑法加以处罚。可是呢，虽然那些上述主张说可罚违法性理论支持这个理论的日本老师都说这个判例是赞同他们的意见，但是第一个我刚才分析过了，他们两个在前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一个是日本老师是说他有实质违法性之后，他要再进一步去区分有没有用刑法加以处罚必要去区分所谓的可罚的跟不可罚的违法性。可是这个判例是说一开始这种行为就没有实质违法性，对，这是判例说的，一开始就没有实质违法性。第二个。这个判例有说他是在哪个部分驱逐去不成立犯罪吗？没有哎、欸，他从头也没说，他只有说什么不应绳之以法。不应绳之以法是什么意思？有好多好多种解读，是构成要件排除吗？还是呢违法性被排除？还是它是一种免除刑罚事由？意思是说他还是有成立犯罪，只是不需要用刑罚加以处罚，可以用免除其刑，法官可以下免除其刑的判决。这个判例有讲吗？都没有说，所以你看不出来。其实，如果你严格要去分析的话，其实你不能够直接就说这个判例是赞同上面的那个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一个证据，你不能够这样子就把它归类过去的。你要做严谨一点的分析。对，当然了，那些老师大家就很开心，有这个判例看起来很像嘛，对不对？刚好可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你就看这个判例的意思，好像他也没有说就是跟上面老师一样的意思。对，这个是学说跟实务上面的分析。那讲完了赞成跟。实务的意见之后呢，就来看一下批评意见的第三段。林灿念老师呢是对这个理论最讨厌的人，对，他是说呢，说这知道是一种逻辑上面的错误，就是前后颠倒。对，为什么？我们再回到第一段来看，第一段刘日本老师说呢，哦，如果说呢你的行为算有实质违法性，但是因为没有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会成立犯罪，不会成立犯罪，可以有足确违法。可是林灿念老师就说，你在犯罪检验上面的顺序而言，应该是怎么样检验的？第一步是检视他什么构成要件啊，对不对？第二步来违法性，然后罪责，最后全部确立了三个阶层都过了之后，你确立了哪一件事情？好，他成立犯罪，确立成立犯罪之后，下一步才会确立什么？法律效果，也就是说要不要动用刑法的部分，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吧。可是呢，刘日上面支持的这段话说什么？他说啊，反正这个不值得用刑法来加以处罚，所以没有违法性。你等于是先确定了说有没有必要用三阶层以外的刑法事由来处罚这个行为的行为，然后再回过头来推断说他有没有违法性。这样跟一般我们的犯罪审查架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更经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于说，违法性的判断呢，在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说过了，它跟构成要件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构成要件呢，侵害法益会有程度上面的程度的不同，会有不法内涵程度上面不同。你说你砍一个人3刀，你砍一个人30刀，你都是符合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对不对？但是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有一样的刑度出现吗？不可能。你是法官的话，你一定觉得说杀30刀比较可恶，对不对？ 怎么印象算杀三次刀比较可恶，意思就是说他的不法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杀人呢也有手段的凶残的问题，对，所以侵害生命法益也有可能是有侵害的严重性这样的层次上面的差别，例如说侵害生命法益恶性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一到十级就可以区分出来，对，会不一样，这个叫做不法的层次概念。它有专有名字叫不法层次概念，它这个概念表达就是说呢，不法就是侵害构成要件的严重程度呢是有高低区分的，就像那个阶梯一样，会一层一层往上升。如果你的手段越来越严重，侵害法越来越的多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严重的不法力来侵害，它就不法力就比较高，这叫不法层次概念。但是在违法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会有违法性？当你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不管那是法定还是超法规主确违法事由，当你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你就有违法性；当你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呢，你就不具备有违法性。所以违法性的判断只有两种答案，一种是有违法性，一种是没有违法性。没有什么叫做比较多的违法性跟比较少的违法性，但是构成要件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构成要件会有它的不法层次概念的关系，所以你可以说哦，这种杀三四刀的，他侵害法益比较严重，对，那杀三刀的侵害法益比较轻微，他会有这种量化，他可以去做量化，但是违法性是不能够量化的。你有主确违法事由就是没有违法性，没有主确违法事由就是有违法性，所以他的答案判断出来的答案只有有违法性跟没有违法性的这两种情况可以，没有所谓的比较严重的跟比较轻微的违法性。所以他的批评的重点就是可罚违法性理论把违法性给量化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有一种违法性叫做值得动用刑法的违法性，这种是属于利益侵害比较严重的。那另外一种利益侵害比较轻微的，叫做不可罚的违法性。对，他去把你违法性做这样的量化，但是事实上，他在描述的应该是什么构成要件的利益侵害，他那个不法的成真性，他应该是在讲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不应该把它放到违法性这个部分来讲。对，所以呢，大家都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实务上面真的有这种个案出现。那我就帮大家去查一下，对吧、啊？就像下面这边请判决所说的，然后台湾的个案是怎么来看一下好了。大红包面包啊，也有人要偷啊，对啊。然后那个面包，我看那个时代的那个判决，因为这个是几年的判决啊？58是99年的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他说那个大红包面包而已，不是包括那个香肠，才10块钱而已。对，然后呢，这个法院就说呢，侵害利益很轻微，对。接下来还有什么偷人家的旧雨鞋一双，他特别强调是旧的雨鞋一双，对。然后呢，还有偷人家香蕉一串的啊，对啊。反正呢，你自己回家，你有兴趣就去大家看，大家可罚违法性，你用关键字去搜寻所有的台湾的地方法院，你去搜寻就好多好多好多。我好像还记得，好像有人偷人家的衣服的，但是偷衣服那个被认为说这个不是可罚违法性，因为他觉得钱还蛮多的，对。所以他又呈现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钱要低到多少才可以用可罚的违法性啊？那个利益侵害到底要多轻微才可以用可罚的违法性？那实务上面说，像那面包啊、旧衣鞋啊、香蕉串啊，对啊，像这一种情况，你可以自己看参考。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可罚违法性理论它有想要解决的对象，没有错，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真的有这种案例出现。那你要怎么解决？那可罚违法性理论说，那这个时候没有违法性。没有违法性，因为它虽然有实质违法性，但是它不具备有可罚的违法性，所以可以主确违法。但是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会有点问题。除了那个逻辑上面颠倒之外，你还把可罚把违法性给量化了，会造成这个批评。那你说，那批评他的人，批评这些日本人的人，就例如说德国人啊，他们要怎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说，你在刑法上面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的、啊，为什么？偷了面包就是偷了面包了，他就是。偷面包的行为，而且没有其他正当的主确违法事由，他还是真的成立窃盗罪。可是这种利益侵害太轻微了，虽然没有办法在刑法解决，但是可以用刑诉来解决。所以他们主张说要叫检察官去缓起诉或是违不起诉处分。那你去想想，我刑诉法哪一条规定说检察官可以因为这种利益侵害不去起诉他？不是有一个违罪不起诉吗？253啊，有没有刑诉的253啊？有个违罪不起诉，那就用违罪不起诉，那就要把动办法众人起诉，众人起诉的话，对法院也是增加案件的审理的负担量，干脆一开始就把他挡在法院门外，不要让他进去好了。对，所以这时候他们主张说了，特别是刘德的老师主张说，用253不起诉处分，或 或者换起诉处分来解决这种问题。对，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检察官呢不赞同这样的见解，他不赞同，他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不起诉或换起诉，那我要起诉他就送到法院去了。可是以下我所引的这几个 判决他们都说这种东西呢本来就可以用不起诉换起诉处分的，检察官你还来啊，那你来的话呢，他就会说，法院就会说啊，这时候利益性爱过于轻微，我用61条刑法中的60条，我要做你的免除极刑的判决，我要做你的免除极刑的判决。所以呢，德佩老师的建议是说，这种东西可法违法性，你为什么要解决问题是存在的没有错，但是不是用侵权违法性来解决，应该用刑事诉讼法上面的缓起诉或不起诉处分来解决。那如果不幸说这个检察官还是起诉了，那依照我们目前的法院实务，他是用61条的免除极刑。对，那这个以上是可法违法性，因为它涉及到问题。对，所以以后大家看到那个题目里面啊，有什么想要去偷一颗糖果啊，你就要知道说，第一个，他是小孩，所以可以对他正当防卫吗？你再去回想一下，可以吗？对，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对，第二个，防卫手段上面要不要限制呢？嗯，第三个，他偷一颗糖果会不会可法违法性的问题？对，所以呢，如果考了小孩子偷一颗糖果的这种题目出来，就会好多好多好多争点要写。对，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时间的掌控。那记得啊，这么多阻却违法事由里面，只要符合任何一个阻却违法事由，它都可以阻却违法，它都可以阻却违法。好，那我们违法性就讲完了，还算是在进度的掌控之内。今天我们进度就是要把罪责还有不法跟罪责以外的构成案件上完。然后下礼拜就要进入到那个下一次的范围是错误理论。对，我这样的课程编排是有目的的，因为你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说，书上大部分都是把错误把它割页去讲，比如说故意讲完了就紧接着讲构成案件错误，违法性讲完了就直接讲禁止错误。对，但是我觉得说你还没有学过罪责的时候，你去讲错误理论呢会不得其门而入。所以等到我们把今天把这三个阶层的主要的东西都讲完之后，再去看那个错误理论，应该就会比较深的体会。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罪责啦。所以我们一路呢，从第一个阶层行为理论，然后呢构成要件阶层，然后呢一直到违法性，现在终于要进入到，有时候是倒数最后一个阶层，有时候是最后一个阶层，就是叫罪责。那有些比较古老的书上面叫做有责性，不过都是一样的意思。对，到第三个阶层来了。对，所以这个三个阶层学完了，你的那个三个阶层架构就出来了。对，那你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依照相关的证点在哪一个基层，就把它写在哪一个位置，就把它写在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练习，另外的重点也是就是写题目。对，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空白。对，好，那第三个罪阶层这个罪责这个部分，那先讲一下，当然就是不法跟罪责的区分啦。侵害利益，这是构成要件所要掌管的事项，对不对？他要管就是有没有利益侵害。违法性管的是什么？你做这样的利益侵害行为，是不是有某种正当化事由，例外的可以阻却违法？对，所以整个不法阶层在管的就是说，你是不是 做了一个利害利益侵害行为而没有正当事由，没有正当事由而去做了一个利益侵害行为，如果是的话就有不法，你的行为就具有不法。但是有不法之外呢，就成立犯罪了吗？还没有，还要具有罪责。什么叫罪责？罪责的在探究的问题的对象就是说，行为人要不要为他上面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利益侵害，然后没有正当化事由的这样的行为去负责的问题，去负责的问题。那既然是要行为人要不要为这个行为去负责的问题，当然在罪责这个部分，几乎都是采取所谓的主观上面的判断，也就是说你要去考量到他的能力，你知道他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去为他上面所做出来这个不法行为负责，对。那影响到行为人负责的能力因素有哪些呢？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组合成罪责阶层的要素，这道罪责的组成要素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所谓的责任能力，他如果是小孩子未满十四岁之人，基本上我们会认为他没有为他做不法行为负责的那种能力。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做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的意义是什么，他有可能依照他的能力，他没有办法避免结果的发生，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需要为他这个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利益侵害行为去负责，这个是责任能力的问题。另外一个有可能他酗酒啊、吸毒啊，这些都是导致他没有办法辨识他行为违法跟控制他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问题，对，所以这是责任能力要管的第一个要素，罪责要素。罪责要素之二呢，第二个要素就是所谓的不法意识。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说他的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有可能是不知道他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所以他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他如果知道这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他有可能就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了。那这样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他要不要为这样上面的不法行为负责的问题，这叫不法意识问题。对，第三个，法条上面没有写的，但是呢是通说所承认的一种主确罪责的要素，叫做期待可能性。对，叫期待可能性。就是说，从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我可不可以期待他不要去做这样一个利益侵害的行为？如果可以期待他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却去做了，这时候就有期待可能性。当然啦，期待也是有强弱的差别啦，会因为行为人的能力会有强弱的不同差别，所以期待可能性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它还是一种量化的问题，有比较高的期待可能性跟比较低的期待可能性，就这样注意到，这我们大家在说。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为说，哦，罪责的部分呢，就是它本质上面就是问说，我要不要为这个不法行为去负责的问题，对。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行为人对于不法行为去负责的问题的判断呢？就是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好，这是不法跟罪责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区分？那区分有没有什么实义呢？有，就在讲刚才这边所说的，第一个，可不可以对于没有罪责的行为去做一个正当防卫？各位对没有罪责的行为去做正当防卫，这上章我们已经讲过了，这要看你采取的是不法说还是有责说。如果依照通说的话，你是可以对于一个不法行为，但是没有罪责的行为去主张正当防卫；但是依照有责说的话，你只能够对这种情况去主张紧急避难，去主张紧急避难。所以这是一个区别的实义的这部分。第二个呢，有没有办法去成立教唆犯或是帮助犯，狭义的共犯就是包括教唆跟帮助犯。为什么？如果你不去区分不法跟罪责的话，我们的现在的共犯、狭义共犯采取所谓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共犯只从属于正犯的不法，没有从属他的罪责。所以呢，不法跟罪责的区分有一个实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正犯呢，他是有不法行为存在，他只是没有罪责而已。比如说小孩子去偷东西，这时候教唆他去偷东西的人，有可能可以成立教唆犯，有可能成立教唆犯，或是帮助犯，或是帮助犯。所以区分不法跟罪的第二个实义是说，有没有办法成立教唆犯或是帮助犯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区分实义。第三个当然就是大家所熟知到的，在刑法第87条以下有所谓的保安处分，保安处分。保安处分呢，基本上呢不需要以具备有罪责为必要，不需要以具备，他只要具备有不法就可以，也不需要有罪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小孩子去做这样的杀人行为，你虽然认为说他未满十四岁之人没有责任能力 ，OK， 但是我还可以把他送到感化院去做感化教育，这是因为保安处分本来就是不以有罪责为必要，他只要有不法就可以了。对，所以有这三个区分实义，那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罪责的本质呢，就是在帮你复习那个犯罪检验体系啦。在一开始我上课时候就说过了，从100年前古典的犯罪检验体系呢，它采取就是所谓的心理责任论。它认为说呢，行为人主观上面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就是要负故意或过失的罪责。对，心里面的状态跟外界的关联性是什么东西，就 去看啊。如果他是故意导致结果发生，你就是故意罪责；如果是漫不经心就不小心导致结果发生，他也不想让这样的结果发生的话呢，这是所谓的过失罪责。对，可是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说明说，那为什么他主观上面有这种心理状态，他就要为这种行为负故意或过失罪责的理由是什么？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后来呢，就认为所谓的规范责任就出来了，就认为说，在规范上面呢，在刑法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期待你不要去做这样的违法行为，结果你去做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做这种违法行为的，我是对你有期待可能性，不要去做这种违法行为的，结果你去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责备你的理由，所以你就会因此有罪责，对，这就是规范责任论。所以呢，黄黄金老师就主张说呢，整个罪责本质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期待可能性的问题。对，就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期待一个小孩子，未满，比如说未满十岁的小孩，去了解到某种行为违法性的意义，这是他可能不知道的。对，那你也没有办法期待说原住民整天坐在深山里面的原住民，他跟外界是隔绝的，对，会不知道说砍伐森林，会知道说砍伐森林是一种违反森林法的行为，他有可能是不知道的。那我还讲什么吧？之前不是有那个吗？原住民去砍伐森林。就被起诉啊，因为认为说要砍伐国有财产的树木有没有？那个司马库斯那个丰岛巨木那个案子，对，后来大法院当然是判决是无罪啊，对啊。不过那个部分是牵扯到不法意识的问题，对，因为他常年住在深山里面啊，他牵扯这样的不法意识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这样你要去探讨的，对。好，那这是罪责的本质，就是期待可能性，嗯。好，然后我们来就来看一下，就依照这样的顺序来看一下罪责的要素有三个。欠缺任何其中一个呢，基本上呢罪责就会被影响到，就会被影响到，有可能就不成立犯罪了。第一个呢是责任能力，这个规定在我们的18、19跟20条，大家手边如果法条的话就拿出来看一下。18、19、20条是采取所谓的反面列举法，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说未满14岁的人不罚，然后未满十八岁可以减轻其刑，80岁以上的就减轻其刑。那其他情况有讲吗？没有讲。意思就是说呢，原则上大家都有责任能力，除非你有符合18条1项、2项、3项，或是19条1、2、3，或是20条这几种情况，才会影响到你的责任能力的判断。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的话，原则上行为都是有责任能力的，所以才叫做它是一种反面的列举。对，18条说呢，未满14岁的人不罚的行为不罚，这种情况呢叫做没有责任能力，没有责任能力。另外一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在19条第1项的文字勒勒等，他说行为时呢，因为你的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这第一段导致，意思是说什么？那个智。中文的意思就是要有因果关系，所以你一定是因为精神障碍或者心智缺陷，然后因为这样子产生什么结果呢？不能够辨识你的行为自己本身是违法的，或是欠缺依照这样的辨识的行为的能力。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那就不处罚。这种情况下也是第二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第二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原则上是这两种情况，没有责任能力是这样的。那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就没有罪责。没有罪责，那就不成立犯罪，不成立犯罪，这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形。对，那19条呢，要特别注意到，因为18条第1项没有什么问题，这大家都会，未满14岁的人不罚，这大家都会。关键在19条，因为它有修法，它有修法，它所定的立法理由吗？没有，没关系，反正讲义上没有写。对，以前的条文是长什么样子？到以前条文长什么样子？2005年之前条文的第一项是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抄一下吧。他第一项是说，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这是以前的2005年修法前第一项。第二项他说，精神耗弱人之行为可以减轻其刑，所以到底是不罚还是减轻其刑，就是看你是精神丧失心神丧失还是精神耗弱，心神丧失还是精神耗弱，是这样去判断的，没有这么强的文字。然后呢，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的第3页。那在旧法时代呢，最高法院呢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判例，叫26/237这个判例，对，他去解释什么叫情况叫做精神丧失，什么叫做精神耗弱。 因为只有行程上这个情况才是没有责任力的情况，他的对于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直觉、理会还有判断的作用，没有办法自由决定意识的能力。如果说你完全不知道跟外界有完全隔离，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也没有办法经由这样对外界的认知去做进一步的行为的判断。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就叫做行程丧失。那什么叫精神耗弱呢？意思是说，他不是完全的全然跟外界隔离。但是呢，他判断外界的事物呢，是他较平均人、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显然减退，显然减退，这叫精神耗弱。意思说，要跟一般人比较起来差太多了，对，显然减退。但是他又还没有到达完全缺乏知觉作用的情况，这叫做精神耗弱。不是完全对外界缺乏知觉，这叫精神丧失。对，所以以前的叛逆呢，是就做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叙述去解读以前的十九条第一项的那个文字。可是呢，修法理由为什么要修掉？为什么要修掉？基本上这一条文应该是张立清老师修的，对。以后我们有看到说有一些人去修这些法律，对。他其实就是抄德国的条文，对。他说什么？他把它修成什么样子呢？他说呢，行为时因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导致不能够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以及辨识的行为的能力。你看这一段文字看起来比较中文了，不是吗？你第一次念过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还蛮拗口的，要想一下这样子，对，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所以接下来病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去修呢？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众所皆知，张立清老师很喜欢司法精神医学，对，他有本书在司法精神医学，他说啦，以前的实务怎么样去认定那个精神丧失还是精神耗弱，法院一定会送鉴定，为什么？法官又不是学医的，他怎么会知道说这个到底是？对外界全盘确认理会直觉作用，还是只是叫一般人显著降低，所以他一定都会送鉴定，比如说送马蹄医院去，送巴黎疗养院去做鉴定。那送鉴定完之后呢，医生就在他鉴定报告上面写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精神丧失、精神耗弱，因为医学上面没有精神丧失、精神耗弱这种用语，医学上面不是用这种术语，对。所以呢，修法理由之一，传统的那个十九条第一项以前的法条，旧法那个法条，精神丧失、精神耗弱跟现行的。医学界的用语不符，对，所以呢，你要把它修掉比较好，对，这是第一个理由不符合。然后呢，第二个理由呢，他觉得德国的法条比较好，所以他说参考德国立法例，要改采所谓的生理跟心理学的混合立法模式。大家不要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记得好像97年的律师考试就考出来了，对，大家想一想嘛，会考这种东西的人。那就是修法人啊，那就知道说要写谁的见解吧。对，所以你那个修法理由呢，还是要把它背起来，你还是要记得。对，因为当你一直在那边捧他说，哦，我们以前的那个什么文字多烂啊，然后跟实务不符啊，然后说现在要采取所谓生理跟心理学的混合立法方式是比较好的，他就非常开心，有没有？果然那年，我记得那年我就这样写，就那年分数很高。嗯，不是说，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对啊，因为刚修法过后啊，然后又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是谁出嘛，对啊，只是说他现在比较少出吧，对啊。反正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到修法理由，它是很重要的立法解释的参考依据。那我现在告诉大家的是说，什么叫做生理跟心理学的混合立法模式呢？你再回头看那个十九条第一项的那个文字，生理学指的是因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这是所谓的原因，生理原因。所以你一定是生理上面这种疾病，要么就是精神障碍。要么就是其他的心智缺陷，不管是或者是其他像类似的这种精神疾病，导致你没有办法辨识认出说你的行为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要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的能力，所以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联性。所以你在审查到有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依照刑法的法条，你有两个步骤，就是在上面在上面写那个框框。第一个，你要先检查是说它有没有存在于所谓的生理疾病，生理疾病就是说的这里生理原因要素，精神障碍、心智缺陷，然后是其他精神的病态症状，对，比如说还有所谓的人格分裂症、多重人格、解离性人格，还是什么样其他情况下的那种问题，对，所以你要审查第一个步骤就是看有没有生理上面的原因、病态原因。第二个，你要再去检查是什么，他的这个心里面的判断、辨识行为违法跟。依照他的辨识，然后去行控制他自己行为的能力，是不是受到上述的第一个步骤那些生理疾病的影响？是不是受到上述心理疾病的影响？如果是的话，你就会肯定说他们两个之间会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因为那个法条上面有一个"致"， 导致你就是因为你有这种身体上面的疾病因素，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判断说你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自己的行为，因为有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人，他就是很想去杀人，他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符合这里的双重骨肉的审查。所以你在写考卷的时候，你要点到这两个部分。依照现在的刑法，你有这两个重要步骤要写。对，好，那审查完之后还是留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你看回过来看十九号第一项文字，第一项是说呢，完全不能够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意识辨识人的行为的能力，对不对？第二项是说呢，他还是有辨识的可能性，只是什么显著降低。那法最高法院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办法辨识行为违法，还有意识到他控制他行为能力？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说辨识能力跟控制能力跟一般人比较是显著降低？他还是要去有个标准出来嘛，对不对？但这个标准从法条上面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所以我自己私下猜测，刚才我们之前的旧法的时候讲的那个26年那个余尚哲237号判例有没有？最高法院应该是偷偷在用，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讲，但是他偷偷在用，意思就是说他还是看说是不是对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直觉灵会作用，还是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对，只是他不一定会写出来，因为当初在2005年修法之后。大家看这个判例是26年的，那时候台湾在哪里啊？中华民国政府在哪里？你看那个判例的上面字就知道他在哪里啦、啊。他写鱼啊，鱼是大陆的身份的简称。大地理不好，上海那个百万小学堂好的，上海、重庆他在哪里？南京、北京，全北京的人去撞墙好的，怎么还在北京啊？对啊。鱼到底在哪里啊？还是你要三区吧？好，不是南京，是剩两个，上海、重庆。还真的有不一样的答案呢。上海简称是什么啊？沪啊，所以鱼是重庆。对，答对就自己给自己拍手。对，然后就在别人身上面就是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对，男的打图案就写啪啪啪啪啪，就是拍手的意思。我昨天就问一个同学一个问题，他现在在检察官的实习，我就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讲了，然后说：“天啊，大姐真的非常聪明，因为我都叫大姐这样子，虽然年纪比我小一年这样子，然后非常聪明。”然后下面写啪啪啪啪啪，他说：“你白痴啊！”反正我就是白痴，怎么办？好，所以呢，现在呢，虽然法条上面修成这个样子啊，对，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判断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先确认生理因素有没有生理疾病，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生理疾病导致他不能够辨识跟控制他自己的行为，对。那至于程度的部分呢，在上面这个判例应该是有参考标准，因为在2005年修法的时候，最高法院的95年第8次的决议，很重要的决议，还是把这个判例给保留下来的，意思是说什么？虽然法条文字改了，但是呢？有差吗？没差，最高法院还是这样子做这种判断，还保留这个判例，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判例跟这个法条的文字或是意思完全不合，他就会废除这个判例，对，就不再沿用这个判例了。但是他还是留下来了，毕竟他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好，这个是19号的责任能力判断的问题。那要补充，我再讲一下问这个啦。一般的情况下不是，有可能不是因为生理疾病的因素，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服药或是喝酒的因素。那如果是属于服用药物或是喝酒，因为酒精的关系呢，所以导致责任能力判断降低，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算是没有责任能力呢？德国的法院是这样去判断的啦，就是上面那个说的，如果你是服用酒精或是药物导致你责任能力是有问题的时候，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你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3/1000，就可以说你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但是如果说是在杀人罪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例如说是那种性犯罪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心理阻碍力比较高，什么意思？叫你去杀人，跟叫你去诈欺别人，你觉得你比较有可能去做哪件事情？我去诈欺别人好了。对，为什么？诈欺罪也没什么大不了，就骗他钱嘛。叫我去杀人，我想要突破我心里面那个道德门槛，有没有？那个道德心里面那个道德门槛，就是你阻碍犯罪的那个阻力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像杀人最后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东西，因为你的伦理、社会、你的道德伦理观念在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对于实施这种犯罪你比较有所顾忌，对。所以这就是所谓心理门槛比较高。所以你要突破这样比较高的心理门槛的时候呢，你的责任能力的状态 就要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要到达前门至 3.3。 然后要注意的是，这里是血液酒精浓度哦，意思是说是用抽血的。我们在1850在那边判断不安全驾驶的那个通常那个标准是什么？0.25啊，0.5，那个是什么？呼气每公升酒精浓度。对，这边指的是抽血的，是血液酒精浓度。要判断那个酒精的程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吹气的，对，那就是我们习惯所称的0.25、0.5的部分。另外一种是用抽血的，这边讲的是用抽血的方式。抽血的方式是比较看起来千分之三了，对啊，千分之三是比较高一点。好，那这个是做一个补充，对。所以如果没有整理的能力的话，致死就没有罪责，一开始都没有罪责，没有罪责就不成立犯罪，就不成立。可是会有87条以下报案处分的问题，对，这要注意一下。好，这是没有责任能力。第二种情况呢，叫做减轻或是限制能力，这个有四种情况。第一个是在18条的那个写错了，18条第二项那对，10岁以上的未满18岁之人，要限制或是减轻责任能力的人。第三项十八条第三项说80岁以上的老 COCO， 因为老 COCO 呢他自己可能有点老人痴呆啊之类的，可能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呢可能辨识性或能力比较欠缺，所以呢就给他减轻得减轻期限。另外一个是在19条的第二项，就是所谓的他还是有，要记得哦，19条第二项还是因为有生理因素，所以去影响到他的心理这样的结果，没有办法辨识行为跟控制他自己的行为，他一定也是要有生理因素，只是说他不是像19条第一项到达完全没有这种责任能力控制的可能性这种状态，他是有控制可能性，只是控制能力较一般人显著降低而已。对，这是19条的第二项这种情况。那20条呢，叫做营养之人，应该是这样念吧？对啊，反正不管怎么念啊，什么叫营养之人？他到底是聋子还是哑巴，还是又聋又哑？营养之人，大众不好，营哑是哑巴是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营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中文系的？哎，为什么大家惊讶？真的有中文系的，然后双主修啊，对啊。真的有啊，真的有这种人啊，而且都是正妹，对，非常有气质。我讲一下，我记得没错，我应该是又聋又哑，对啊，而且这个是要天生的，天生的，对，要天生的，要天生的，所以一直说什么，如果你是出生之后呢，然后呢怎么样，忽然变聋子，那个还不算，对。可是这部分只是得减轻期刑啊，跟那个之前的18条跟19号第二项的都是得减轻期，意思是说法官要减就减了，不减他不想减都不想减，所以有可能他觉得说这个人呢虽然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呢也有像一般显著降低的情况，但是呢他看那个人的嘴脸就很不爽，他就不想给他减，你也不能说真的判决违背法律然后去上诉也不行。好，那酒精的部分呢，就稍微下降一点，下降一点，因为它只是显著降低嘛，它不是完全不能控制。所以呢，如果是一般的犯罪呢，就是到了千分之二，抽血的是19的千分之二。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或杀人罪，就到了2.2%。对，这是给大家供参考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重头戏，就在第4页了，原因自由行为。 讲义的第四页那个原因自由行为的构造图，对，那就把它画一点吧。嗯，或者你写的位置太小，就把它画一些地方。嗯，现在有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呢在为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例如说杀人罪，在他为砍人的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属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没有错。对，例如说他已经陷入到十九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但是他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没有责任能力或是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是因为他在先前的时候一种可以归咎给他的行为所造成出来的，不管他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让他去用没有责任能力不处罚，或者是限制责任能力减轻其刑？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做？这个人喝酒，然后变成没有责任能力，在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之下去杀人，在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去杀人，假设是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去杀人，可是他一开始就是想要借由这种，一开始之前在清醒的时候就是想要戒酒，然后去做这样的杀人行为，结果他真的也是在于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因为喝到烂醉，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去杀人的。这个时候，你是法官，你会给他减轻其刑，或者给他不处罚？当然是不可以啊！为什么？我们一般人有理念，或是什么？你借酒装疯去杀人，你还这样可以达到这种不法的效果，那以后不就大家每个人都借酒装疯去杀人就好了？然后动用不处罚，对，这样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就从一百年前有个古老的法院就出来了，谁要是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这种状态底下去实现特定构成要件的时候，他就要为这种没有责任的状态底下去做的构成的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去负责。对，因为谁知道说你之前先前让自己陷入这种没有责任的状态，那你就要为你之后没有责任状态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法益侵害，通通都归咎在你头上。这是在一百年前已经发展出来的一种习惯法。你可以把称作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的滥觞啊，就是始祖。对，可是呢，这样会有问题啊？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之前在上罪责原则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罪责的判断时点是什么时候？行为时嘛，对不对？那叫做什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还记得吧？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是罪责的原则一个判断的内涵。对，所以判断他有没有责任能力，就看他行为时有没有责任能力。那一般我们讲的行为时，当然是什么？实现构成要件之时，意思就是说着手之时，除非他处罚特别的预备犯罪，否则指的都是着手之的那个时间点，或是着手之后的时间点，要有责任能力。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呢，去看我们刚才所说出来的那种借酒壮胆或者借酒装疯去杀人的这些案子里面，他在为杀人行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责任能力？没有的，是没有责任。为什么？你那时候可能受到酒精，受到某些药物，他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可是呢，他在让自己陷于这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一直就是前面的那个行为啊，就是喝酒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就想要借着喝酒，然后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的那个状态去杀人。所以他在喝酒的时候，他知道待会要去杀人的。他在喝酒的时候是有完全的责任能力的。对，所以原因自由行为基本上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它会有两个行为出现。第一个行为的阶段是在前面的阶段，这是所谓的原因行为。它所说的指的就是说那个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那个时间点的那个自罪行为，或者自陷构成要件无责任能力状态的这样的行为，自陷无责任状态的行为，这我们把它叫原因行为。那后面那个呢，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实施的那个构成要件，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严格意义的实施构成要件的那个行为，或是对啊，反正就是大家知道说，比如说杀人罪，它就是不是说杀人行为，强盗罪就是为强盗行为，但是在后面这个行为的时间点，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没有责任能力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刚才又要说行为要与责任同时存在，对不对？所以判断有没有责任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后面的那个行为那个时间点，对不对？原则上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把这样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把它套在我们这个架构图上面，你就知道说，那在责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那个行为那个时间点，它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是没有责任的。那依照行为与同时存在原则，你就要适用十九条第一项，怎么样？法律效果不罚，因为没有罪责，所以法律效果不罚。哦，是这个样子去处理的吗？没有错啊，的确啊，如果你贯彻行为责任同时存在，真的就是这样处理，就不处罚啊，就不处罚。可是不处罚，他没有人会相信，而且没有人会信服。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他是可以归责给他的故意，或是可以归责给他先前的行为，你都知道说待会你要去杀人，然后你也故意借酒装疯去杀人，或是借酒壮胆去杀人，或者是说你可以预见得到说你待会可能会去做出某种特定的法律侵害行为，然后你还故意或过失让自己陷于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认为说让你去不罚或者是减轻其刑，我都觉得很难评估。对，所以呢，你应该为这样的行为还是要负责才对，还是要负完全的责任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现。为什么叫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现？就是因为他在先前的这个部分，先行行为就是这个自己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状态的那个行为，他是怎么样？是自由的，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一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状态，所以把它叫做原因自由行为。在原因设定阶段是属于自由的情况，所以叫原因自由行为理论。那这个理论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这个理论是来解决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跟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所要解决那些案例不能够符合、不能够 match 的一种情况，想要把它调和过来。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最上面那个题目。他说呢，讲小鲨鱼呢就是孬种，然后没有勇气。可是呢，人家听听要说喝酒呢可以壮胆，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就可以把他杀死这样子。结果他就真的在你醉状态之下呢把他杀死。这个案子呢，如果我们贯彻原因行为责任同时存在的话，会认为说他在杀人的行为的时候呢，砍人的行为当下其实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可是他之所以没有这种责任能力，是因为他一开始在喝酒壮胆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说他之后要去杀人，而且呢，对，也有故意在这种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之下去杀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他减轻刑，让他没有责任能力、没有罪责去不处罚吗？就不行。可是你要讲个理由啊，为什么？因为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依照四至六八七条，其实它是有宪法位阶的，罪责原则是有宪法位阶的，所以你不可以打破这样的宪法位阶。不可以打破这样的宪法权，所以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去调和，不然你没有理由说他在行为就是构成要件行为做的时候，他是没有责任能力的，那你怎么办？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还要处罚他，那你就要讲出理由。那些理由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想要尝试去调和这种情况，这种案例情况跟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之间的冲突关系。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学术上面怎么样凹，可以把它凹成说那还是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呢？第一种阵营的想法叫例外模式，他们根本就连凹都不凹，他们就说啊，不用凹了，没凹了就没有用的，每种都有问题啊，干脆就承认吧。这时候叫做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要求在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那个时候要有责任能力。可是，在这一种原因自由行为所要处理的这种案例类型，例如说上面那个借酒壮胆杀人这种案例类型里面呢，其实要基于习惯法，还是要处罚他，还是要处罚他？可是呢，这种习惯法呢，第一个会让一个疑问，我那边所说的习惯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是你任何人不可以权力滥用，你不可以知道说，待会我要喝酒了，然后我要在那种没有责任的状态去杀人，因为我非常清楚是他第一项告诉我的事情。所以第一项说，如果你在没有责任的状态下去杀人的话，你不会成立杀人罪。对，所以他就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把自己灌醉，然后去杀人。他说这种情况下叫权力滥用，那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刚才讲过那个法院有没有？任何人只要对于将来的结果发生，他有故意或是引起这样的结果发生的危险的时候，你就要去为这样的结果的发生理清来结果负责。所以你让自己灌醉的时候呢，而且你有办法预见得到说你将来会有可能去做法律侵害的行为，那一旦发生真的发生的法律侵害的结果，你就要为这样的结果去负责。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习惯法上面来的。那基于这样的习惯法，我们认为说呢，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认定行为是有罪责的。可是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说，责任能力的判断时间点是在构成那些行为之时。那你又要求说这种行为还是有罪责，那就只好承认这是一种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情况的例外情况。所以这时候呢，因为是例外嘛，例外什么意思？不适用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意思就是说，他的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即便他没有责任能力，还是可以把它视为有责任能力。那这个理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习惯法的原因。对，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第一个，这个东西的例外模式的支持者，他是背后的法理基础认定，他的罪责法理基础。第一个，他是从习惯法来的。任何人呢，只要因为故意或过失呢，可以预见到说他到时候会有法律侵害结果会出现，然后还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危险、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他就要为没有责任的状态底下所实施出来的法律侵害结果负责了，这是他的法理基础。 那第二个呢，因为这样的法理基础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承认说，那行为责任同时就是在原则是有例外的，是有例外的。那这是一种习惯法上的例外，所以他就被骂，被骂什么？第一个，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可以有例外吗？你们觉得，如果他有宪法位阶，你说他有例外，那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违宪的规定，就是一个违宪的规定，这样的理由就是一个违宪的理由。这是第一个被批评的地方。第二个被批评的地方是违反了习惯法禁止原则。大家还记得吧？之前第一堂课上罪行法定原则的时候，我说过一个原则叫什么？禁止适用习惯法，对不对？禁止适用习惯法那时候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不是一律的禁止适用习惯法，而是禁止适用习惯法把它当做什么直接法源来处罚行为人，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批评说，那个例外模式其实是违反了禁止适用习惯法原则啦。不过，另外一边的反驳是，例外模式自己的人反驳的是，我又不是把它当直接法源去处罚你，我只是来补充19条的构成要件了，或者21条的构成要件而已，它是一个间接法源，所以没有违反禁止适用习惯法，把它当直接法源来处罚行为人的这个问题。这是例外模式自己提出来抗辩啦。不过，还是会有罪行法定原则的问题。那罪行法定原则问题，如果说你没有把它规定在法条里面的话，你就承认说有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在德国，他们其实例外模式的人呢，遭受到第一个批评就是违宪批评，他违反了，他直接开创了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例外，是违反罪责原则，是第一个违宪批评。第二个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批评，因为德国刑法里面没有把这种例外模式的情况下明文规定出来，没有明文规定出来，但是。这样的批评在我国法不适用，为什么？大家看19条第三项，19条第三项是2005年新增定规定，他说呢，前二项规定呢，意思就是说19条一项跟二项的规定呢，于因为故意或过失自行肇事者不适用之，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你行为的时候呢，是属于精神，就是没有责任，19条第一项、第二项没有责任的状态，或是限制责任的状态，可是你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没有责任的或限制责任的状态，是因为你自己故意或过失，然后让自己变成这种没有责任因为现在没有状态的话，不是用19条一、二项，意思是什么？一、二项是对行为人有利的规定还是不利的规定？有利的，那不适用呢？不利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有责任能力，还是有完全的责任。如果符合19条第三项的时候，所以呢，部分的老师呢就认为说呢，19条第三项的增定其实就是把原因自己的行为的这个理论基础明文化。明文化，那可是他看起来呢，好像就是硬生生的说，哦，不适用前面的二项规定，所以呢，把它称之为这是一种例外模式的明文化。如果你是这样思考的话，例外模式刚才那个违反罪行法定的批评就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我国，有人觉得说十条第三项就是原因自由行为例外模式的明文化，所以例外模式的那个罪行法定原则的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疑虑就被消除了。可是呢？即便说例外模式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疑虑被消除，它还有什么疑虑？第一个有没有违宪的疑虑？为什么？因为罪责原则有宪法位阶，那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是的例外，就违反了罪责原则，当然就是违宪的规则理论了。所以你还是会残留这个问题，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出现。那我现在总结一下这个模式的理论基础。例外模式呢，它直接就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那一般我们判断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的时候，那个行为指的是实施严格意义的构成要件行为，像杀人罪就是实施那个杀人行为的那个杀人行为时候，那他给他开例外嘛，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他觉得说之后我们大家讲那些理论呢，他觉得说都没有办法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承认例外吧。承认例外意思是说，它还是维持了什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那个东西的架构的那个架构。也就是说，行为责任同时存在那个构成要件行为，如果指的是着手的话，那它其实没有改变这个着手的基准，它没有改变这个着手，它只是说这时候是行为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例外。所以，如果你是采取例外模式的人，你的着手仍然是后面的那个行为，仍然是后面的那个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的那个构成要件行为。例如说，像那个例题， 上面那个第四件的例题，那就是如果你采 DY 模式的话，那什么时候着手呢？就是在迷醉的状态之下，将以杀死的那个杀人行为那个部分，就是 DY 模式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着手，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它没有改变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行为的那个意涵。嗯，好，那这个是 DY 模式，先讲到这边。等一下我们讲到后来，后面的时候再全部括完总。